相片，我渐渐体会从前的艰难。那个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，哪想童年一去不再来。如今我已长大，再好好生活，那些瞬间再没有错过。 我想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当中都会有一个几乎相同的美好瞬间，那份快乐就是来自和父母在游乐园里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其实在孩子面前，不管你在外面的身份是什么，是天后天王还是精英达人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。王菲她贵为天后，高冷不多言，可是在孩子面前她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。窦唯和王菲曾经给她的孩子窦靖童写过一首歌，叫做童，摇滚而迷幻，乍一听不太像是给孩子的歌。窦靖童也像这首歌一样是一个早熟的天使，他跟王菲一起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失败。王菲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天使，叫做嫣然，这个在旁人看起来不算完美的孩子，却得到了王菲更多的爱，爱笑的天使。 时光回退20年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 CD 并没有普及，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，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，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，嗓音嘹亮，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，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，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。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瓦拉的歌声里呐喊时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。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，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。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。 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就让我们换上一张相同的名片，做回父母，陪陪孩子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请出的这位唱歌的父亲，他叫做牛大可，他是台湾的一位创作型的音乐才子。提到他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他当年的那首唱不老的恋曲。其实牛大可就是华语乐坛的一颗遗珠，才华满腹，但是却鲜少有人知道。他的音乐之路应该要从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说起了。那个时候台湾乐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创作才华的音乐人，梁鸿志、罗大佑、李寿全等等等等，而牛大可也正是因为跟他们同时代的这些人名声太过响亮，反倒是被淹没了光芒。这首歌里的牛大可有着亲切的样子，旋律也非常的温暖，当中还有他女儿可爱的旁白，永远的宝贝。 让我牵着你的小手，陪你慢慢地学会走。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在完整的你之中还藏着另外一个我。让我猜你的小心窝，里面有些什么顽皮的念头。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自从有了你以后一切变得可以忍受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你的笑是我温暖的所有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让我轻轻分享你的梦。让我牵着你的小手，陪你慢慢地学会走。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在完整的你之中还藏着另外一个我。让我猜你的小心窝，里面有些什么顽皮的念头。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自从有了你以后一切变得可以忍受。你是我 笑是我温暖的所有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让我轻轻分享你的梦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你的笑是我温暖的所有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让我轻轻分享你的梦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。 有大可的女儿现在已经有不小的年纪，我想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到了这个年纪，父亲可能不太好意思说出口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。张爱玲曾经说过，出名要趁早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那样的幸运。动力火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两个原住民的歌手严志玲还有尤秋兴，他们一直在台湾的西餐厅里驻唱，能够签约唱片公司还要谢谢一个歌手，那就是张惠妹。因为那一年刚好是原住民的张惠妹大红大紫，所以他们的唱片公司才下定决心要签下他们。动力火车他们的歌总是走的苦情路线，和他们的过去也有关系，但是这首歌呢却是一个例外。这是成员严志玲写给他的女儿的歌，名字叫做《摇篮曲》。 是。

荡漾繁摇到海角天边，人如鲸鱼陪你畅快入眠，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和应，水坝别惊醒，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，整个历程做不定，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，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，让耳朵似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，摇篮摇篮摇进海与风声，摇滑沿途和你铺满星星，谁人谁人来唱歌你最想听， 歌曲没有变，变的是听歌的人。你还记得郑智化吗？记得他唱的《水手》《星星点灯》吗？91年的时候，那是郑智化风靡磁带的年代，而在90年代末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了淡出娱乐圈，娶妻生女。之后，他也曾经复出。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报道上，他说：“男人只有在成为父亲之后，才会成熟，会放松，但是不会放纵。”这一切都是他的女儿教给他的，这是他写给他女儿的歌，叫做《我亲爱的宝贝》。 亲爱的宝贝，勇敢的人不会有 找不到后悔，我亲爱的宝贝，人生缤纷是一层不变的故事，快乐的日子需要悲伤点缀，就像黑夜过后有阳光作陪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勇敢的人不会有失败的名字，就让我一生陪你携手走过，让生命永远找不到后悔。 这样的郑智化是不是觉得让你有一些陌生？其实关于青春，我们有很多的歌曲可以倾诉，但是在后来都没有找到像郑智化的那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感觉。他的歌声总是可以让你在淡淡的绝望当中找到闪亮的光芒。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偶遇了一场郑智化的演唱会，好像是在北展，不华丽的舞台，郑智化看上去甚至不太像个演员。其实郑智化从来就不是那种依靠华丽的包装取悦听者的歌手，但是正是他的歌让台下的那些已经像大男孩一样的老男人欣喜不已，一波一波的呐喊声，一次次的鼓励声。我想那场演唱会之后，应该会有人到 KTV 里再把自己的青春跟着他的歌一遍一遍地唱个够吧。稍后的最美时光，我们继续回忆那些写给孩子的歌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让我们忘记职场上的身份，换上一张相同的名片，陪陪孩子，做回父母。关于钟镇涛，如今我们在提起他的时候，除了当年辉煌的温拿乐队的主唱，琼瑶小生的印象，剩下的就是他曾经欠下七位数的债务，人生巅峰的时候又面临破产。我记得有一年看一个人物访谈，钟镇涛在回忆那段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里，他能够记忆起的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就是和女儿去餐厅的时候被服务员嘲笑他们付不起账，因为对于父亲来说那是一个最大的伤害。多年之后他重回人生巅峰，又发行了一张专辑，而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则是他和女儿一起演唱，这是钟镇涛和他的女儿钟意爸爸的话。 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，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，听见爸爸对着我说话，孩子 叮咛要记得常常，如今你也已经 珍惜身边的人，随时要分。 是在作为主持人的时候画风非常犀利的一个陶晶莹，在这首歌里她是一个非常溺爱孩子的母亲，这首歌叫孩子。 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